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晚上在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要谈一谈，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难得的信任感是如何建立的。那我想问问你，你是一个特别容易相信陌生人的一类吗？就比如说你跟陌生人第一次去聚会，但是朋友的朋友，不是直接的关系，然后他跟你讲的每一句话你会听吗？你会左耳进右耳出，还是左耳进在脑子过一过，然后就留在左耳了呢？首先呢，先谢谢所有正在线的朋友，在路上说祝我周末愉快，为祝所有的朋友，今天来到节目的朋友周末愉快，看到了游泳的云，也看到了森小果，看到你的小红心，也看到了没时间了，50级的用户终于关注了我，你在哪里？你在未知星球是吗？他的 ID 说是举目极远，心去万重，顿谢十分，也是有故事的人呐。希望我们在这里彼此建立信任。那如何在陌生的世界，信息 news update 更迭迅速的社会当中建立信任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在很平淡的少有波澜的普通生活当中，如果缺少信任，有一种信任危机，被怀疑应该是比较受挫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我说什么了你们都不信，我说什么话你们都不爱听，我就很受挫。所以我们一定要来感受一下，在这样一个当今的社会当中，信任感是如何建立的。那我今天晚上又准备了很多好听的歌曲，还有一篇还算不错的文章，在这个观点上陈述上，我觉得都可以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感觉。22:06:40，谢谢你通过各种的方式收听收看十点打卤机，当然最直接的视频收看方式是下载 APP 花椒，搜索关注十点打卤机。第二种方式，你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今天晚上我们建立信任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来自于谁？来自于一首英文歌曲。叫做 Winter Night， 冬夜 ，Winter Night， 冬夜你会做些什么？在温暖的房子里，看着篝火，你正在做一个香喷喷的火鸡晚会，或者你看一部老电影，听一张老唱片。有请 Show Skies。 Softest eyes are what I need the most. I'm not looking for a sign. I left all my love behind. Take me back.To that winter night, hold me close, make me feel alive. 上2016告诉我说，信任感的建立，时间是最好的答案，时间是治疗一切的良药，忘记一个人，爱上一个人，跟他走一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The time， 时间，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对于时间的很多概念上的细化啊。我想在这个夜晚，在一个 winter night， 很多的朋友在享受冬天的夜给你的感觉，虽然有点冷却极致。如果你生活在特别极寒的地方，现在应该零下20多度，零下二三十度，在被窝里戴着耳机，或者你看着发热的 iPad 的荧光屏，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那应该是一个信任感绝佳的夜晚。好听的 winter night。歌曲来自 Show Skies Winter Night。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它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它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夜色正阑珊，此时此刻你在中国的哪个城市，你在世界的哪里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支持天涯，天涯支持。我现在就在北京朝阳区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现在就空我一人，有各种发热的机器，还有旋转的螺旋桨的声音，那个小小的发动机，有主机的声音，各种各样的声音，让这里显得又安静又嘈杂。我戴着耳机，在周五的晚间时光当中，周末 part time 的跟你一起相聚。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机，谢谢你信任我。我想问问现在正在线的朋友，你们都在线，像木博呀、小果呀，在路上啊 ，email 啊。我想问问你们是如何信任十点大陆机，建立这个信任的？你们又是如何通过扫描屏幕当中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的？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生命信任的一个空间。就比如说，在一个热带雨林当中，那边的雨林和后边雨林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鸿沟，人们通过联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建立了一个桥梁，可以让这两片雨林互通。其实在心与心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距离，非常深的沟壑是你看不到的。如何我们走过这条深深的鸿沟，来到共同的一个 side， 一个地方去共同探讨人生？我想知道你们如何建立对十点大陆机的信任，那也许就是对一个新节目的信任，或者你认识我，在多年之前的某一个夜晚或者某一个中午的时候听到过这个熟悉的声音，于是你们对这个声音产生的兴趣，然后又通过了北京青年广播的 camera 这些摄像机看到了这个说话的男子，于是我们建立了信任，建立了难得的信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种人，特别不容易去相信一个人。我呢，在28岁之前，我特别不能够容易相信一个人，我把自己封闭的简直就是，我的朋友说，主人你能稍微放松一点吗？ Relax， 你稍微放开一点真的很好。我有时候去参加聚会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缩着的，就这样。你看 有的时候人的这个动作表明他的这个融入的程度哈。如果他是这样做，你看我啊，如果他是这样做，哎，手放在前面还算不错。如果他是这样掐着，这样的感觉，他就在自我保护，就建立一道防线，说你不要靠近我啊，你离我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其实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大家会通过身体的肢体语言来感受到他是否紧张，他是否对你重意。 所以呢，我们在漫漫的人生长河当中，你在经过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生活道理当中，慢慢的变得信任他人。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你可以信任他人是一件特别幸福快乐的事情。当信任敞开之后，那个戒备打消之后，你说的话、做的事、相处的氛围都变得非常的融洽，而且你可以开他可以承受的玩笑，你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挤兑，我觉得是个特别美好的感觉。嗯，穆博说，跟十点打卤机建立共鸣的关系、信任感的关系是音乐语言产生共鸣，跟我没有一点关系，是不是？语言是表扬我的吗？email 是，我是微博上看到准哥回复才找到这里的，并且加入一个大家庭，很感谢您的回复。 You welcome， 你太客气了，你太客气了。我们的政治老师现在正在边听我们的节目，边看我们的节目，边在学习批改同学的试卷。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感性的一个老师，而且我也喜欢这样的老师，他能跟同学们成为朋友。他说呢，我觉得值得信任的人有那种一眼就能感觉到他的信任感相由心生，值得信任的人眼睛是真诚的，很玄妙的。反正第一次见到周准就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好好说话的人。Oh, it's my pleasure， 你有一双慧眼。是啊，我在28岁之前把自己包裹得太紧，我在32岁之后，我的微信里就有一句话，那句话的名字叫做 To be a better man， 我要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这些年也在努力的 To be a better man， 我也希望跟你们一样，我们一起变成那个更好的人。接下来这首歌给你哪首呢？好吧，我觉得这首歌还写在歌名上就觉得很有味道哈。歌名叫做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那个时候好像自己没有什么太多的物质基础，只有精神追逐，老碰壁，年轻的生命充满了力量。 当世界都睡了，我没想到是你披上了前锋衣，就这样狂奔而去，而世界还是黑的，我就这样望着你，用生命的炙热燃烧一丝光明。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心，它用力地跳动着，还有倔强的脾气。我害怕着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 独自站在黑夜的你，借着路灯的照耀，角度刚刚好，心事溢满你的心间。 等快乐都不见 了，你的微角微微的上扬，心事要与谁说呢？如果你真的信任十点打卤机，信任这个正在跟你说话的男子周准，我想让你敞开心胸。 我默默望着你，为什么还是有一种寂寞的表情？于是我看到了你温柔的心，它固执地跳动着，还有倔强的脾气。我害怕着失去你，在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 的风景，我害怕这失去你，才望着你的背影，我拥抱的是一路装作勇敢的你，我等待的是风景，我祈祷的是和平，我爱上的是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 独自站在黑暗中的你。 舍不得的是， 舍不得的是什么？ 你从不愿落下的泪滴。 哭吧，很累的。你一个人站在黑暗漆黑的角落里，还忍着不哭泣。有时候让自己别那么骄傲，试着放下来，让心绪放下来，与十点打路机一起融入漫漫的夜色当中。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a better man。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接下来这篇文章就要为你朗读出来了。其实朗读者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而且大家可以从每一句话和朗读者的言语表达当中感觉到这个朗读者是否值得你去信任。现在正在花椒看我直播的朋友，如果你想听这篇文章，给我发一个小心心，老铁们关注一下子啊，小礼物666走一走啊。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打路机 10 o'clock recording 啊。好的，这篇文章你准备好了吗？我要给你朗读一下了啊。中间会有一段小小的歌曲的加入，因为有点长，我们分两个段落来走一走。小礼物走一走，没有没有没有，哎，不要瞎说周准，大家送不送礼物是完全自愿的，这个信任感还是靠大家自己去把握啊。好的好的好的，我们来了。在少有波澜的普通生活里，被人怀疑大概算得上是最受挫的事情之一了。上学的时候，每次外出最烦爸爸妈妈追问你究竟要去哪儿，去什么地方。那和朋友相处呢，最忌讳对方误会自己不讲义气。那情侣间的磕磕绊绊，追根问底的话很多都起于一方的轻视和猜疑，是不是很有道理？一方老不信任他，你干嘛呢？你为什么不回我微信？ 你为什么忘记我们的认识的纪念日？天天为什么问他的话，另外一半总有一天会烦的。你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我们呢，寻找某一个值得珍视的对象，要求他们永远和自己站在同一边，一起抵抗孤独，对抗世界。他们可以是家人、朋友、恋人，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渴望毫无保留的信任，又往往因为得不到这种信任而反复受伤害。顾小兔他说，曾经很要好的朋友，宿舍呀，上下铺那种的，原本大家一起自习，一起逛街，衣服都会换着穿的那种，你说我们好不好？但是我跟你们说，有了男朋友之后，在一起的时间就没有之前那么多了。有一天晚上我回去，他念叨昨天晚上桌上放了500块钱不见了，并且确信钱是早上丢的。可那天是我第一个早早出门的，我以为他不会怀疑我，可第二天他在微信上小心翼翼地问我，哎，钱是不是你拿的吧？啊，不是，语气错了，他是这么问的，钱不是你拿的吧？当时那一刻我竟有点心寒，我冷静地告诉他，不是我拿的，同时也冷静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闺蜜因为有了男朋友，哎呀，这是好多宿舍发生的故事之一。娜娜她是这么说的，我印象很深的是初中有一次补习班临时取消了，正好有好朋友过生日，我就跟女她说我下课直接去 KTV 给朋友庆生了。回家之后她冷着一张脸质问我是不是为了玩而翘了补习班，我说我没有，确实是补习班取消了。她一口咬定我撒谎，说她问了我们班的另外一个家长，补习班是照常进行的。你的亲人宁可相信外人也不相信你，当时我挺绝望的，委屈地哭了。后来啊，真相大白，是那位同学骗了自己的家长，证实了我是被冤枉的。妈妈跟我道了歉，也原谅了我，但是我当时难过是真的真的无法复制。达达是网友，他是这么说的，有时候觉得哪怕是再深厚的感情也会一秒崩塌。我和他在一起4年，虽然分分合合很多次，但我认为起码彼此已经相当了解。那天是我生日，我女朋友用工作攒的10000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台苹果电脑当做生日礼物。我们正要开开心心回家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挺不巧的，是前女朋友用比较亲昵的语气发了开玩笑的生日祝福。他看到之后整个人都炸了，他把电脑直接砸在地上踩烂，骂我是一渣男。后来的后来，他搞清楚了不是他想的那样，他来跟我道歉，但我被他失控的样子吓到了。4年的感情，哎，4年哦，我真没有想到会因为一个误会气急败坏地把之前的好全盘否定。我想这位朋友，那个女孩子应该太在乎你吧，也不要怪她稚嫩纯真哦。 感觉很诚恳是好事，不需要发誓那么幼稚，本以为可以就这样随你，反正我也无处可去，我怕太负责任的人他随时会牺牲， 爱不爱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连借口我都帮你寻。于是在你不要的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方圆几里，我的心要不回就送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会压抑的样子，勉强也没什么意思。我不算很自私，也越来越懂事，爱你只是我的事。世界里不如痛快把你忘记，这道理谁都懂，说容易爱透了还要嘴硬。我宁愿留在你方圆几里，至少能感受你的悲喜，在你需要我的时候就能陪你。都可以，我怎样都依你，因为我爱你，和你没关系。我的爱扩散在方圆几里，近的能听见你的呼吸，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里。 在情歌当中永远悲苦的薛之谦，在现实生活当中，在舞台上却是一个喜剧演员。有时候人生有非常多角色的扮演，你选择好这个角色并一直演下去，你就活成了他的样子。草在结他的种子，风在摇他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故事还没有完，我现在要跟你说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叫做怒，我很愤怒的怒。电影怒当中，警方无力破解一起搁置了一年的凶杀案， 因而选择和电视节目合作。嫌疑人的照片在屏幕当中滚动的推送，希望知情人可以提供线索。那在不同的城市出现了三个长相和通缉照相似的人，一个是寄居荒岛的背包客，还有是沦落红东区的男童，另外一个匿名躲藏的临时工，他们来路不明，言谈闪烁。故事中的温情在于，尽管带着危险的谜团，三个流亡者找到了可以停靠的归宿。背包客获得了少年的信任，男同性恋者找到了让自己坚强的爱情，四处漂泊的临时工拥有了一个完整的家。就在一切都很圆满的时候，残酷的事实来了。就在他们认定自己交付了爱和信任的时候，新的嫌疑照片再次刊出。短时间内建立的信任感在恐慌下变得无比脆弱，得知对方怀疑自己就是凶手，他们再次逃亡。《怒》这部电影改编自日本作家吉田修一的同名小说，最初的灵感是由发生在日本的真实事件引发的。2007年，某犯罪者的通缉照片通过电视和网络在社会上传播，许多人拨打电话举报自己的亲人朋友，但警方确认之后，绝大多数线索都不指向真正的凶手。为何有人怀疑自己最亲近的人是凶手呢？吉田修一先生反复思考之后，在《怒》中给出了一个答案：因为自信，你才会信任他人；缺乏自信，你会对他人心生哦，你会对他人心生愤怒，就是建立不起信任感吗？换句话说，信任这种内心的力量，首要的是前提啊，自己内心的强大。当你对自己都没有把握的时候，你拿什么分辨身旁的人究竟是爱人还是杀手呢？那到底有多爱才敢说出信任？这是很多朋友问自己的问题，也是问对方的问题。多爱才能敢说 我信任呢？可能求不出答案的问题。因为得不到信任，不只在于爱的不够，更多的关乎你自己是否够强大。只要你有时候耐心等待一下，下一刻就会被对方的其他举动给解释甚至反转。而更多时候，你应该在信任和不信任之间给自己一个预留的空间。你能懂这句话吗？波伏娃曾经给作家艾格林写下一封情书，内容是这样的：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请你记得，我不会开口要求要见你，这不是因为骄傲，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毫无骄傲可言，而是因为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我们回到爱情生活当中，爱情只是亲密关系的一种，而在所有关系当中，诗意的产生都在于这种分寸感的把握。所以渴望信任，但不要求信任，否则它将变成一场对双方都没有意义的考验，你懂吗？ 夜深了，深到只听见心跳，睡了，睡到泪水都干了，我要往哪里逃？黑夜层层笼罩，慌慌张张的脚步，红红的脸在发烧，心乱了，不知该如何是好，醉了，原来我们需要拥抱，你却一再缠绕，缠着那些烦恼，

当你决定了毫无保留的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只有两种结局。哎呀，既现实又美好啊，既残酷又美好，最终只会有两种结局。哪两种结局？第一个就是他不是你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我觉得我们特别是女生啊，我不知道男生怎么想啊，我不知道女生的有时候他们真的是需要考虑很多，对吧？男生傻大胆傻大胆的，女生特别容易细腻，他要真的想把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男子的话，他要做多大的勇气，做多久的努力才能把他托付给那个人呢？我记得林宥嘉有好多的歌曲写了那种爱情当中心酸的味道。今天晚上点一首歌的环节，有的朋友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答录机里点播了心酸这首歌，他说好久都要点点点点，今天晚上就送给所有要点播林宥嘉歌曲的朋友。 Yoga 林宥嘉，你听过这首歌吗？哎，心酸里的很多歌词写得不错啊。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了哈。22:46送给你，林宥嘉，心酸。 走不完的长巷，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笑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16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边走边唱，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你说这种小琶音的演奏和大提琴的介入，是不是两个人心事的纠缠？一个如细水一般，一个心里边如乱麻。哎，好烦哦。 人潮拍打上岸，一波波欢快的浪，校门口老地方，我是等候地方。牵你的手，人群里慢慢走， 这个份上，偶尔不偶尔的想起一个人，心里边不是滋味也挺难过的。 特别希望谈恋爱就简简单单，别那么多挣扎。如果挣扎过后再次谈的时候，别因为挣扎之前的痛而伤害眼前这个崭新的面孔。谢谢林宥嘉。老觉得说谎和心酸是一个类型的歌，其实听心酸的时候比说谎的味道还是要难过了许多啊。一辈子能对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我在听那首心酸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之前自己对一些情感故事以及情感规律的认知。我其实有时候挺幼稚的，然后对于一些很多的问题的处理方式并不是很成熟。我也在有一些恋爱的关系当中体会到了一个女子是多么渴望成熟的重要性。但是我在经过了一些时间的认知之后，我会觉得如果真的是一场恋爱谈下去，你的所谓的那些不成熟的地方被认为是简单美好的部分，那些你有男子汉气质成熟的部分被他默默的认可，那该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可真的这件事情很难得，也不好遇到。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天作之合的爱情，那你可要加倍的珍惜。那个时候就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了，是负责任到一就是责任到底的一个大问题。小果说，让一个人相信你需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有时候让一个人失去信任感只需几秒的时间。就是啊，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难过的事情。我花了5年建立的信任，在一通电话之后一切化为乌有啊，很可怕。所以不要辜负了别人对你的信任，也不要伤害他人又伤害了你自己。好好对待你信任的人和自己用心信任的人吧。没错，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的这个伴侣之间的关系哈，你会有时候觉得那种特别像的人好像不能完全在一起，性格上互补更好的能够长时间黏在一起。比如说一个比较静，另一个比较能动，一个比较爱哭，一个喜欢笑。他哭的时候他就不停地讲笑话，他笑的时候他就不停地哭也不行。那肯定那一方有他无法企及的高度。比如说那个能讲笑话的，他唱歌五音不全，那个爱哭鬼呢，好一唱歌，我的天，这个舞台就是他的。那个爱讲笑话的人就喜欢坐在底下傻傻的张着嘴巴流着哈喇子听那个爱哭的人在舞台上唱歌，就像绕口令一样。生命之间有太多的神奇的东西，特别是这个 trust 信任的部分呢，确实是一门艺术。其实每一个情感的交流上升到一定级别，它都是一门经营的艺术和学科。谈恋爱是一门学问，谈恋爱之后一起生活是一门学问，一起生活如何走下去，幸福的生活下去是一门大学问。然后当你结婚了，走进婚姻的殿堂，你面临的二人世界一下变成了六人世界的时候，是一门学问。 当六人世界之后又多了一个爱情的结晶，七人世界或者八人世界的时候，那个八人世界或者说双胞胎啊，那更是一门学问。我老觉得幸福的女人呢，脸上是有光的，被女人呵护的男子身上是有自信心的。谈恋爱这件事情很简单，两个人之间，女人需要被宠幸，男人需要被鼓励，是不是听上去很简单？做到这两点绝非易事，做好的人也绝非易事。所以如果你找到你天上那颗最亮的星，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并且发现它。哦，我的星座，哦，在那里，在那里，在那里，建立信任感，把这个信任感融入到平常细碎的生活当中，爱就可以继续，爱就可以长存。22:55了，周五我要下班了，我要休息休息了。下周一二是录播节目，因为会有电台的一些事情，周三我会在直播间见到你。晚安了，不要忘记接下来武志彤先生的节目，我是周准，周三见，拜拜。 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对我们中间隔着几百万的光年，今生今世已经无法越过。你是天上最美的那颗星星，对我们中间隔着无数时代的传说，今生今世仍然没有结果。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 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